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4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3月16号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虽然是有点冗长的开场白哈，但是呢，这个开场白就能够像是一个暗号一样哈，我们彼此对接上。哦，是他，这是原来的老店，男左女右老店啊。 对， 这个牌楼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的开篇音乐啊，每一次都会是相同的，只要是有我在的时候，就一定是这首全世界谁倾听你。 对，从林宥嘉是一个人的时候，到林宥嘉是两个人的时候， 到即将呢是三个人的时候， 对，从他的眼色哈，到后来的这一首歌， 是 真的是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哈，我们也是和歌手啊一起在经历着一些变化， 真的。 今天晚上呢，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吧，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今天是正月里的最后一天了。 哎，这个正月啊，年就算是彻彻底底正正式式的要过完了。 对，明天呢就是2月初一了啊，大家都期盼的2月2龙抬头，就是周日啊，可能各种染发烫发剪发啊，洗剪吹了解一下 据说理发店的朋友都会很忙碌。 对，新的一年在这个春天呢，我想很多朋友也愿意从头做起哈。今天陈默来了，我们肯定呢就是会有各种话题飞起来。 好呀， 而且我也今天晚上特别 po 了一张陈默在直播间的 单人照。 单人照，对，昨天晚上呢是叶谦的单人照。二娃老妇， 真的。 然后呢，这是单身男子，对吧？大家好奇的话呢，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看一下。同时呢，如果在这个应该说是有点完结篇的晚上哈，有一点什么情绪上也想做一个告别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哈。你好，再见。是不是这种感觉的，是吧？ 啊， 再见，你好，应该是了。 没错，因为我们的告别一定是为了跟新的事情的更好的相聚。 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不管多么热闹哈，不管多么的喧哗，终究会有一段时间是要独处的。 对啊，而且有的时候独处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说说话，聊聊天，听你讲些你的心事，也听一听他的心里的故事。 嗯，听完两首歌，这里是男左女右的周末场，然后呢，只有在星期五的时候呢，陈默会光临直播间。然后刚才我写是留下你37岁最后一晚的样子，有人会说哇37岁了。那叶谦呢，前两天3月15号播出的样子也是他44岁的 最后一晚。 没有没有，他是3月13号 嘛， 已经过完了。 对， 本节目呢是由叶谦带领的44岁、41岁啊，马上38岁的，加起来100多岁的两男一女啊，构成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都非常的不年轻了。 嗯， 但是呢，可能这个骨子里哈，还是有一点这个对世界的好奇啊，对生活的热情，所以会保有着一种，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吧。 对啊，因为每一天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全新的，是选择用新的方式来度过，还是选择和昨天一样的这种重复，其实这种选择真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做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子过得稍微有一点的无趣，或者说它有一点好像就是往复在重复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你的生活应该有一些新的变化了。 对，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压力啊，还有每天的这个工作强度啊都很大，导致可能生活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感性的时间，或者说给自己的这种变化的可能。 嗯， 其实这点我也很理解哈，因为有时候当你像我这种晚起的人，就是晚睡的人，偶然间早起，然后坐地铁，然后感受这个城市，我会觉得真的我有很多听友他们非常的辛苦哈。我是披星戴月，但他们早晨呢属于更加的就是让自己的状态要像打了鸡血一样哈，投入到这种工作状态当中去。 是，前段时间我读了一篇文章叫做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然后你知道每个人对他的解读真的不一样，很多朋友就会联想到哦4点很多人都已经起床了。 嗯， 然后我就再回想一下，哦我好像真的很少4点起床，但我也确实有过4点还没睡的这种情况。所以每个人的一天是怎么度过，是早睡早起还是晚睡晚起，其实可能会真的有非常大的差别。 对，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们已经挑选出来了，他的名字叫做一点点呀，其实这应该叫一点点 YA 哈。 对，来自广州的朋友。 对，拜托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应该说120这个流量哈，120的这个数目在今天晚上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 嗯， 我们在这个晚上也没有特定的话题，就是大家在这个正月哈，就是经历的这种辞旧迎新，经历了休息和工作一半一半强度的这样的满满的正月之后，大概属于你的心理状态里也有一些变化， 嗯， 或者想分享的东西都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 对啊，跟我们在韩立的新浪微博或者是沉默的新浪微博上聊一聊吧。 嗯，下面这首歌 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一首我很少听的歌，先放给大家听一听再来介绍。 很少听却很喜欢，这是不敢听吗？ 当曾经身在何处，走月色下的路，执着那份在乎，冰冷夜笼罩眉梢的雾，一道思念 记忆中的脸，思绪在眉间，看不清思念，再见也无言，鬼魅上心间，还盼着从前会出现。回不去的愁也能回首， 来自 Lin 的迷雾，是一首真的很少听，但是偶尔听一下，还是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静下来要思考的事情。 对，这一周在和陈默重逢的时候，我说感觉过得特别快，原因就是有些天气特别相似，然后你会发现是过了两天还是就是一天的重复了两次。 是，确实这种天气如果很重复的话，就好像是 没有往前推进， 对，没有往前推进。但是这周就是两个极端天气，前几天天气特不好，然后因为一场大风，北京的天气就突然变好了，天又蓝了，空气也清了，所以好像真的这一周就只有不好和好两天。 对，但是这两天呢，由于这个气温有点这个一下子这个倒春寒哈，所以呢这个供暖又延迟了几天，包括今天我又穿上羽绒服。 对，是的，而且 是薄款了哈， 而且 且就是这两天大家真的要注意保暖，因为这个温度下降的还是蛮厉害的。 嗯，还有就是情绪上呢也不要这个波动太大哈，因为水逆要来了。 这个万能的解释、 这个是很有那个关联性的哈。大家也会发现最近你总是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天哪，比如这周霍金的这个 是 离开，对吧？ 包括时装大师的离开等等。 对对对，等等，还有就是会有很多你感受到的这个飞机的一些遇难啊，等等等等。其实这有些时候呢，当然属于天灾人祸，也会有一些就是宇宙它的运行当中的一些内核的东西哈。 是。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出门呐、或者是自己做事情啊，都更加小心，不要嫌我唠叨哈。23号水逆就要来喽。 所以呢，做人真的要小心一点。 对啊，谨小慎微不是什么坏事儿嘛。包括现在有时候你会发现情绪的控制。 嗯。 有时候你会之前跟自己说我不要生气啊，一会儿这件事情无论怎么样我都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是。 但是你会发现突然间 hold 不住了。对。我们常常说这个管控自己的这个情绪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就是管控不了了。 哎，所以有的时候人真的是蛮奇妙的动物，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它就突然发生了，而有的时候呢，明明我们预料到它会发生，所以想要去管理一下，但是呢，在那个关口却又没能管住自己。 娜娜 WNA 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玻璃心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是听广播啦。哎呀，这个文案呐、好吧，我觉得如果在晚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觉得解决办法，也不失为是一个好的策略哈。 嗯， 给自己找一个情绪的转移点，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彻底的让你的玻璃心变得强大啊，变成不锈钢的心，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你觉得像收到你爱的人发给你的微信的时候那种雀跃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听听。谁 能够告诉我走来会祝福我，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你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我们把这一刻变作永恒，心中的歌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我们把这一刻变作永恒，心中的歌唱入灵魂，我为你奉献我最好的情歌，只因为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的生命映着蜜语光。 你在听这首郭富城的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脑海中会回旋他经典的对你爱爱 那个手势，对吧？ 对。但这首歌呢，它的名字叫做永远爱不完。哎呀，这个美好的哈情话呀，真的是让人听上去觉得很解乏啊、很解疲惫哈。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到了22:26了。说实话，我觉得在即将长大一岁的时候，或者是日历要翻到一个新的月份，或者是农历啊，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人真的会在心里做一个决定哈、或者说是一个整理。 是，真的是这样。你刚才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月我真的是在整理心情，因为那个每年生日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写下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对啊。 然后以前呢，我觉得在博客时代，大家可能经常会写一些长文，但是到了微博时代，140字为王，可能大家写的东西都比较短。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每天或者每周或者每个月，我至少每年这件事情我是一定要坚持的。于是呢，我就这两天都利用闲暇时间就在写这篇文章，而且它是我这几年写的最长的一篇。 我觉得真的，那天我也是偶然间突然翻到了，真的是一个搜索的过程哈、看到了当年写的博客，真的是博客哈。而且我当时是属于一个，我是有仪式感的人嘛，就是我告别的那一篇的时候，我特别写的就是我要到微博世界里去了。就是我为什么不写博客了。当然那个时间就是2011年7月16号，就是我马上晚上就要到微博的世界里了，然后做个告别。然后才发现那个时候真的很能写，写好多好多。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也是一个愿意写东西的人，可是在朋友圈里吧，写多了没人爱看，然后每次都会说，哎呀，读你的文章总是要点开全文。然后一而再再而三之后，我也觉得确实哈，大家浪费那么多时间，我也就开始走这个精简路线了。写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然后有的人属于那种短而频啊，经常发。我是属于可能3-4天都不会发一条的，但是一发呢就会写得有点长的人哈。无论如何，其实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过去留下点什么，我觉得这个有迹可循，还是很耐人寻味的哈。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记录你的生活，其实呢都是绝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要下意识端见喽。 好的，那我们就转个身吧，希望一点点啊还继续留下来当红人。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飘点雪或零星的雨夹雪。明天白天天色阴沉，气温下降明显，天气阴冷，请大家添衣保暖。南部地区将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由张一山、丁丁主演的电影《毕业作品》发布了人物定档海报，灰黑色的背景给人一种青春悬疑的感觉。《毕业作品》中，张一山首次在大荧幕上饰演警校毕业生。对于久未在电影中露面的张一山来说，这是一部回归之作。据了解，影片正式定档2018年4月13号上映。爱情喜剧《脱单告急》已经正式宣布将于4月20号全国公映。今天片方曝光钟楚曦蜕变主题剧照，跟之前《芳华》中文艺恬静的穗子一角不同，关心表面上看是个特别酷的女孩，但是内心敏感且柔软。钟楚曦表示自己就是活的关心，在女神和女神经中切换自如。悬疑动作喜剧《我说的都是真的》即将于3月30号上映。今天报吹牛制作特辑，在电影中扮演夏至的小沈阳现场传授独家吹牛神技，他极具煽动性的表达让旁观者目瞪口呆，不得不信。近日，香港环宇娱乐集团2018年度计划曝光，正式宣布《扫毒2》与《拆弹专家2》两部影片将全面启动。刘德华不仅将与老搭档邱礼涛携手回归《拆弹专家2》，也将以监制、主演的身份加入《扫毒2》，同时古天乐也已确认回归。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5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16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我们在北京问候祖国各地、世界各地、北京各个角落的听友们，不管是老听友、新听友，谢谢你们此刻锁定在北京乐广播。邻家小莫你好，他说你们好啊，我来报道了，今天工作终于顺利结束了、 哦、辛苦了。你看他是50秒之前，也就是说大概是在22点35分的时候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那你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啊，大家在这一周里呢，在各自的岗位哈，都会有自己的付出、有开心的时刻，也有被别人可能不理解误会的时刻，更有一些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消化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很多这样的糟糕的情绪之后，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然后 去看了一些消息也好，去到一些好玩的网站搜了一些让人开心的视频也好， 嗯， 就做了，其实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 对，其实现在好像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界当中寻得到一些乐趣、嗯、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人在为你的欢乐而奋斗着。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当你在一段感情里不开心啊，或者是遇到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是手机不好玩还是酒不好喝啊、嗯、你要去谈恋爱。 哇， 你谈了恋爱为什么不开心啊？如果谈恋爱的开心还赶不上手机，还赶不上喝酒 真的，我们现在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情感啊，面临着更多重的竞争了。 对，其实有时候在餐厅里我也看到有情侣啊，或者他们在吃饭、嗯、也各自都是拿自己的手机。 对，我有时候就在想，他们俩互相在发微信吗？ 倒不是，我觉得应该属于大家白天都没有太多时间可以互动，然后终于下班了，两个人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嗯、现在开始和自己的朋友大家彼此加点红包什么的。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两个人坐在一起没有话说也不尴尬，是一种特别特别崇高的情感、 嗯、对啊，这应该是挚友才会这样， 挚友或者是那种就是真的已经成为家人的伴侣，我觉得这种、嗯、这种就是一种陪伴，这种陪伴不以交流或者也不以这种对话来作为前提条件，可能这就是人生的某一种升华。 对，这个对于女生来说是要有极大的内心的定力和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因为男孩不会觉得女孩在拿个手机玩会哎怎么样，可是如果女孩那天情绪比较糟糕的话，她要是看到老公或者是男朋友一直拿个手机不停的在玩、嗯、不管是玩游戏啊还是干什么，她总会有越来越就是怒火从中生啊，然后就会觉得她在干什么，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看手机，就一旦有这样的一种局面之后，两个人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了。 哎，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我当然不会，就是把我要说的东西，我一般就是我 等会儿把这句话说完。 我当然不会说把我要心里真正想说的话在那一刻说出去，因为一旦说出去就是吵架了、哦、 所以就是说心里也确实是那么想的，但是我 肯定会有不爽，但是我的前提是如果大家已经就是天天在一起，天天在一起都这样习惯了还 OK， 如果好久不见然后大家见面的时候说完几句话就开始各玩手机的话，那我肯定不能容忍。但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什么也不干的看着他。 我俩也是蛮尴尬的吧、哦、真的天蝎就是会这样的。 对啊，然后他不一会儿就把手机放下了。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对朋友，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女孩子的处理方式蛮好的， 嗯， 她就主动先放下自己的手机，然后对她男朋友说，哎，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聊一聊，你陪我聊会儿天呗。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也是一个很懂事的人，那这个时候没有拿着手机去发说你等我一会儿、哦哦、他就真的放下手机说你说说我挺想知道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就是你有需要，然后他又在这个时候就给予他的时间和精力和他的全身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特别良好的互动。 对，这个需要彼此的很多的谅解哈、 嗯、 但我后来发现就有时候朋友之间，我经常会看到我的一些朋友哈，他们就是在那儿玩手机、 嗯、 我开始曾经跟他们就是有点不太愉悦过哈，后来我发现他确实耳朵还在听你说什么、 嗯、 他只是手机就是在手里。后来我说你是不是在搞对象然后我说如果你搞对象的话那我不说你什么了啊。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时代里很多人的这个共性了哈、嗯、你没有办法就是非要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对错，只有不同。 对，或者只有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心甘情愿的能接受，那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嗯， 如果你本身不接受，那么它再美好可能也会与你无关吧。 OK， 继续今天晚上周五在一起聊天听歌的空间。 又圆了的月亮，来自郭采洁。 门关紧了，但眼泪不会说该好了，可是心还是痛的，说过了几千次算了，又想想可能会复合，我表面似乎痊愈了，某部分却像 结束了。今天你呢？谁粗心弄掉了？到哪了？做什么？是否记得？想起两个人闹着，让微笑没过了夜色。 天真向往以后，却各自泪。 自己谷底中有那些温柔，还有一只手放在我胸口过很久很久以后，我还在原地等候，等着你陪着我走。陪着你一直到最后。 来自金玟岐演唱的《很久以后》。 嗯， 很久以后再次打开收音机，发现当年爱的节目还在，这种感觉很好。 对，在之前的一首歌呢，又圆了的月亮，他说又圆了的月亮照亮我隐藏的倔强，提醒我去化妆，把以后活得更漂亮。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时间总会去改变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些悲伤，有一些难过，有一些伤心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难走出，但是时间久了，可能我们真的慢慢的也就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事情就会提醒我们，真的人生还是要往前走。 对，歌词里面说到女生化妆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不一样哈，就是不化妆那天和化了妆那天，你的这个气场和你的那个状态。 嗯， 前两天有这个在网络上有人在探讨这个女生化妆与不化妆的，就是自己的内心的差别。 哦， 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说当自己化妆那一天呢，开车的时候都特别愿意开车窗。 哦， 不开，要是不化妆那天呢，基本上不愿意开车窗。 嗯， 然后化了妆呢，就特别喜欢下楼去遛狗啊， 嗯， 见个人呢。不化妆那一天就恨不得在家里谁都不要见，所以有时候化妆是给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提升，包括我自己个人也在内哈。如果今天晚上我想哎拍沉默拍叶谦，不用拍我自己了，哇，你最好不要遇到我。 你不觉得这样出门都不是特别有自信吗？ 戴个口罩啊，我现在终于知道就是那些在机场啊，怕别人认出自己的那些影视明星们，他们戴口罩，我觉得一来可以就是看不出他们是谁，二来真的可以不用化妆了。 对，确实是， 也是一个不错的哈。 人不能总戴着妆，人还是有的时候要做自己。 嗯， 所以口罩是一个可以帮我们做自己的工具。 对，而且你还可以就是比如感冒啊，或者说鼻子的这种过敏度啊，戴个口罩都是可以帮自己哈有一个防御的。好的，22:49了，我们下面来听沉默带来的遇见。 嗯， 不知道是男版遇见还是女版。 女版遇见， 哦， 原版 的 遇见。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对啊，在这个岁月的最后一天，就让我们记得这首歌，还有韩立的那本书，因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寓意。 滞销书。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我相信你生活里已经是不断不断地听过好多遍的这首《遇见》啊， 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甚至是不同的版本，我觉得人在不同的时刻，可能听到这首《遇见》都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和心态吧。 从2014年12月底发行了哈自己的第一本书《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一晃呢也快3年多啊、哦，快4年了。 嗯， 也不知道当年买过我书的你有没有遇到，就像当初你想等待的人，然后终于啊你们碰头了，有了一个日期。 嗯， 这是我碰到他的日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本书上写到。 嗯， 不过据说我这本书还是蛮灵验的。 对啊， 就是对于写作者而言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对于阅读者而言，真的有很多听友当时他们听我的话买了2本。 嗯， 然后自己那本看完，另外一本呢是没有开封的。 哦， 因为我这本书的特点是在里面有一页是专门有日期的。 对， 就是你可以写一些内容嘛。 啊， 然后我希望大家在遇到他那天呢写上你的日子。 嗯， 真的有听友后来在节目中反馈给我他们遇到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祝福，或者说是一种愿力，就是它可以让你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仍然有一个任务，或者叫做人生的意义是要去完成的。当然可能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觉得即便人生是自己一个人，其实也可以过得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在某种时候你也会知道，如果你有幸有缘进入到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的状态，你应该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变得一起越来越好。 好，鼓掌。 鼓掌， 此刻应该有掌声哈。对，22:54，我们也要送别这个时刻的男左女右。 嗯， 同时呢我们也将迎来对你而言的37岁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啊。 哇， 送上朴树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 世界奇迹的中国。你有一份爱，我有一份爱，世世代代守护着中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投资需谨慎。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3月16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陈默的光临就代表着一周啊、已经工作时间结束了。 哎， 他就在周五的时候才会出没。 是的，周五呢，其实我想是很多朋友最爱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有工作，但是工作结束之后呢，就意味着这个周末到来了。 嗯， 大家未来可以有一点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点可以就是随便吃吃喝喝，见见朋友，聚聚会，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从工作节奏当中摆脱出来。所以很多人真的在这两天啊，是特别特别的放松和幸福的。 对，你说的是这个单身版本啊。对于很多孩儿妈呀，孩儿爸来说呢，可能周末也面临着要陪孩子去做很多事情、 对，这是一种生命的选择， 对，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此时此刻呢，是定格在沉默的37岁的最后一小时。刚刚说到了那个因为遇到的歌，然后提到了我那本书， 嗯， 然后有很多朋友感慨到，我说怎么没遇到呢？就因为我少买了一本，这是王玉韦小妮儿啊。我不是对我这本书做促销，因为已经2014年到现在，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地儿都买不到了吧。 好快呀、啊，日子过的。我还记得我还帮你去主持那个新书的这个签售会， 2014年12月28日。 对，就是你想，他当时在场所有都是专业主持人， 嗯， 只有我一个玩票的，所以这个主持的重任只好落在我头上了。 你知道那一天就是在场的专业主持人，其实现在还在岗在一线直播的也没有几个 啊，还真的。 对啊，就是世事难料嘛、对吧，大家都会在某个年龄段做出一些选择， 都有一些事业的新选择。 尤其作为 我们声音工作者可能到了四十岁之后，因为毕竟声音虽然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在一线直播嘛，对于各种的体能啊，还有这个智能啊，都有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状态。一旦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应付得来的时候，或者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大概就会有做出调整的时刻了。 没错， 在这里我不是吓大家啊。 人生其实别给自己设置太多限制，要给自己尽量多的可能性。其实我们说坚持做一件事情，包括了我们在坚持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要足够的投入，也包括如果一旦有一天我们决定和这件事情说再见的时候，转身要转得美，要转得真的是负责任，让我们有一个能够画圆满句号的机会， 就是洒脱嘛。不管是在自己在乎的事情上，还是说无力挽回的事情上哈，我们都能够洒脱一点，至少多年之后再想起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对于那个画面的遗憾。就像我经常会说，男左女右走到了十多年，这也是我们最初的时候不曾想过的，对吗？ 是。 包括现在，可能有一点骄傲的是，可以说有很多节目在中途就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但是我们还能够一直走着走着，并且这些年当中也真的是承蒙大家的厚爱，这档节目的市场占有率以及收听率还都比较在线。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觉得因为可能在节目当中你分享的很多观点真的对很多朋友是有触动，或者是有帮助，或者是有共鸣的。你看啊，这个莫言这位同学他说，没错，刚才韩丽姐姐说到化妆的这个事儿，我每次化完妆感觉裙角都比平时飞扬。 对，而且不要说自己不会化妆，其实我也不是一个特别会化妆的人，但我觉得女孩在摆动这些我们说的这个彩妆的时候，就很像是小时候玩洋娃娃，玩那些玩具，也没有人会教我们怎么玩，包括你就算看了那些彩妆的教主教你怎么画，但是合着你自己的时候，我到现在我也不会粘假睫毛，我也不知道那遮瑕膏到底怎么遮能把自己真正的那个斑点遮掉，就是好多时候其实你还是不会，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吧，偶尔为之做一下，真的会给你的生活一下子有了一个不一样的那种气场，可以这么说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在家里多护护肤，然后打扮得漂亮一点啊。女生化完妆之后肯定是比不化妆要好很多。 对啊，就是让自己有自信，让自己开心，其实这真的是一件特别棒的事。 就最次吧，最次你画个唇膏，对吧，让你的这个脸上有点颜色啊，然后你再给自己来个腮红啊，这如果还有点兴致，你再把眉毛好好修一修，对吧？我觉得这个眉清目秀啊，这个眉毛是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晚上再送给大家一首老歌吧。 你那儿新歌很少，你就直接说这首歌也是你不常听的吗？ 这首歌常听，但是非常非常老。 老到比你的年龄还要大吗？ 那应该没有，因为我也挺大的了。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欣赏一种残酷的美，然后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两首歌的衔接其实都在表达着一种想法，心里有一个见不到的人， 思念谁， 我好想你， 真的就是一种好像思念的那个课题，明明在心里但是又不愿意承认，而另外一个就是用这种撕心裂肺的歌声来表达对一个人真实的想念。 一个是清蒸，一个是红烧啊，一个是在1995年，一个是在2013年。 是 时间终究会把我们都历练成，可能是在情绪表达方面有时候会不会委屈自己了，对吗？不会像在那个时代有些东西偷偷的埋在心底。Jessica 彭斯也说，这首歌真是满满的都是和好朋友们一起看小时代的时候一起打闹的日子。 是 歌曲真的是有记忆的， 对、啊、真的很多记忆哈。然后你看这个时候刘晓彤就发出了当年的签售会的照片， 把我们一下拉回到了2014年的12月28号，我的第一本书《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然后当时是在时尚郎的书店哈，我们现场那一次还真的是和听众们算是在节目这么多年之后哈，第一次 对面对面， 有好几百人吧。 你还记得这个背板上面的标题吗？ 把时间花给还是留给？ 爱是彼此愿意花时间。 哦，对对，反正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时间其实比任何都宝贵。但是有人愿意把时间给你啊，这个和其他比起来，我觉得都是最无价的了。有朋友说，当初呢买过一本，后来又买了一本，然后又追加了一本，现在还是没有遇到。不是那个我的亲爱的听友哈，咱这得走双，你要不就24买啊， 对， 您别135买好不好、这个还是好事成双嘛，对吧？当然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自己的一个广播生涯12年的记录。然后对你而言，如果刚好有一些经历和你吻合，然后你也是处于一个在等待中的状态，可能有一本书能够记录你的等待的日子，这也很好。我只是想把你从拥有这本书到遇到它两本书的时间做一个纪念哈。我没有任何的希望你多买，把这本书要这个红到畅销书啊，我觉得根本做不到哈。因为我所分享的都是对于你而言听过，然后对于这个主持人有感受，想去了解，才会有这个念头去读他的书。 对，又或者你觉得读他的书可能会帮你领悟一些人生的真谛，让你少走一些人生的弯路，或者是能够品味另外一个人可能和你完全不同但是你又想了解的人生。我觉得不管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样的，其实只要你找到和他的这种共鸣或者是链接，其实他对你就会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默默，我常常会就是在想，有一句话说，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来不及了，或者说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心气儿了。其实当时写书也是这样的一种念头，就现在可能你会发现你其实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可以分享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是你那个创作的冲动，你那个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去大量的创作的那种劲头，真的没有了。 对，其实写作是一件蛮苦的事情， 超级苦。 因为我周围有几位朋友都在写作，然后当我看到他们写作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他们是享受的，但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应该他说他们是职业作家了已经。 天空青色回眸，而你向往湛蓝大地，我想我不习着失去，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沉默却有更多话语，没想过我早已经没有权利，你是我最好的相遇，离开。

这是唱过《春风十里》的陆先生带来的全新歌曲，叫做《年华》， 真的还蛮有激情澎湃的感觉哈， 就很像是这个一年的开始哈，不会在这个情绪的悲悲伤伤当中了哈，一下子跳脱出来了。 而且确实，因为正月已经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 这个二月啊，农历的二月都要开始了。我们以前说过年，其实有的时候说要过完这个初六初七，有的时候说再宽松点要过完十五，最最最宽松，过完这个正月，我觉得这个年就是彻底结束了。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正月里过生日的人还挺多的，就是。比如愿意过农历生日的，在正月里的朋友，他们基本上都会过。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过阳历生日。 对。 但是有正月里出生的，比如初三啊、初四啊、初七啊、初十几啊，他们都会过这个正月里的生日。 没错。然后今年其实是特别难得的一次，就是我的这个农历生日和这个阳历生日是撞在一天了。 我才知道，原来你是二月初一的。 对，其实从来没有过农历生日的概念，因为 对， 你知道北京孩子啊，大家从小就是只知道阳历生日。我有农历生日这个概念，都是上大学以后发现，哎，有很多同学他们是过阴历生日的，所以我才去倒着推出来了我的阴历生日。 看来你是不玩什么星宿之类的东西是吗？ 那也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 了。因为那些的它都需要你的农历生日的， 对，是的， 所以你就会查到了。好吧，其实真的是年华似水流哈。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呢，它只是代表着一个你出生在这个世界待了多久。但是一个人的心理年龄还有你呈现给别人的那种眼睛的年龄是不太一样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愿意被别人说，哎呀，你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你这个年龄，对吧？而且以前我曾经跟人家分享过一段，也是我看过的，就当别人说你，哎，你猜我多大，比如别人猜你，哎，你也就30岁吧，然后你说不啊，其实你要想到，就是每个人猜你年龄的时候，他都会自动给你减 少说几岁。 对，给你减5岁，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猜的，就是让你不高兴，你懂吗？其实谁让猜年龄都不是说你正好猜对了，哎，你38，你会说啊，你好棒啊，你猜对了。其实多半都是想让对方说，哎呦，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哪儿啊？我早就比那大多了，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效果。 是一种人性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尊重一下人性。有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善意的这种谎言，有的时候是真的蛮善意的。 这个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找到自信嘛。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这种自信，所以大家在言谈当中也会比较友善的吧，哈。 好了，下个时段见喽。 第四时段见喽。 这个春天，1039俱乐部在新西兰独家包岛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山区有可能飘点雪或零星的雨夹雪。明天白天天色阴沉，气温下降明显，天气阴冷，请大家添衣保暖。南部地区将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争强好胜，刀削如一抹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3月16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就是你多年前听到了老节目哈，它依然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到12点钟。 嗯， 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变到了周一到周五。 对，就是因为女主播年纪大了，需要休个双休。 对，是这样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以一种既是古老的方式，这种传统的方式，又是以全新的方式在陪伴大家的。 但的的确确是我提出的申请啊，我跟台里提出的说，希望自己有2天的休息时间，更好的补充能量啊。毕竟确实理由里有这么一点，就是年龄大了啊。二来也是希望自己多一点这个生活的采风的时间，对吧？ 嗯， 因为对我而言，每天有3个小时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是我的幸福，但同时也是需要有大量的生活才能在这里和你们聊生活。 真的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在这种输出的时候啊，你自己拥有多少沉淀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你的沉淀再多，其实也早晚有这个用完的一天，所以要不断的吐故纳新，不断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新的视角和新的这种感悟，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碰撞和交流。 对，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的新人，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外场的红人，今天晚上也是一个新人，一点点 YA。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195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职场菜鸟。 哦， 我估计他应该是你们电视帮的听友哈。第一个关注的人，我们来看一下，是刘彤。你看，果不其然，因为我平常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应该也是一个资深的潜水听众哈。没关系，不管你是喜欢和我们互动啊，还是喜欢静静的听，都谢谢你此刻还在。 对啊，因为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的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属于我们的特别的人吧。 方大同。 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

甘苦 I do 执子之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我往最初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人所以你才会说出 I do 来自莫文蔚的 对啊 I do 很美的一首歌呀 对啊今天的第四十段呢我们也希望哈能够以非常愉悦的非常节奏欢快的感觉来送别这一天也送别你的37岁、 送别37岁 其实咱们这代人呢都喜欢说周岁对吧、 对 我们都会把自己就是说小一岁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但年长的人都会说虚岁他会长一岁、 对对对是的 就比如说你是80年出生的今年我们会说是你38岁的生日 对 但是长辈他们就会说是你39岁 的生日别停38岁挺好的 是吗其实我也这样说自己40岁哦其实如果再加一岁的话我77的嘛马上就因为我没有过生日嘛所以就是即将迎来我的41岁 哦真的是这样 对每当这时候我家人就会说也快50来岁了我就是 对呀、你都是奔五的人了 怎么了我从来没有瞒着这事儿啊 我也是觉得时光飞逝 不仅我奔五有很多你熟悉的电影演员也在奔五啊 对当然你还记得咱们俩认识的时候你几岁吗 就是刚刚30多岁吧 我们应该是07、08年 对啊 认识 就是30多岁吗 对 就是刚刚做男左女右的时候吧 就是30出头 对对对那个时候挺难看的对不对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就是肯定啊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了比如说你觉得自己牙齿不够好然后你就做了一个牙齿矫正啊等等等等一定是有些变化比如说你比过去更懂得护肤你比过去更懂得养生其实你所花的时间在你的自身这个呈现上都是有反映出来的对啊 我觉得人越了解自己其实就越会懂得要扬长避短因为毕竟我们都希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和漂漂亮亮的那如果你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是最好的状态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对经常会有人说如果让你回到过去你有什么想就是弥补的遗憾呢、或者是做的事情我估计有很多人大概不会说什么我想重新爱他呀或怎么样我是指年龄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大概所遗憾的都是一些可能对自己而言当时没有特别重视的事情比如说健身啊比如说买房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就是如果你回到10年前再久远一点你可能会遗憾没有做这些事情你绝不会遗憾哎呦我那个时候要懂事儿一点 对 啊我要是乖一点我们俩可能就不会分手了真的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真的越来越发现就是到最后让大家遗憾的都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没做什么 对呀、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勇气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善良的善意的并且是没有侵害到别人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你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是尤其是在年龄的这个行进当中哈不要就是非要超前的去做些什么就顺应着 对顺势而为 对给你的每个阶段将会发生的事情将会遇到的人就算今天晚上你的照片可能显得有点胖哈但是它也是你真实的样子 哎呀、 今天晚上我给陈默照完之后呢我就发点感慨哎你怎么穿黑色都显胖了呢 刚过完春节嘛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爱不懂感情离别的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 最好的时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在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为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你全部染的真心。 昨日依然冰 来自五月天演唱的后来的我们。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有生的日子天天过，别在乎生日怎么过。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祝福了啊， 谢谢。这个祝福还是挺重要的，真的，人越活就应该越不要在乎这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因为其实我们应该让人生的每一天都变得更有意义。 对啊，这首歌是你近一段时间很喜欢的张韶涵的翻唱的歌曲哈， 来自来过我生命的你。 好吧，作为你37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对啊，就 是，那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不管是它的原创还是它的改编版，我都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妙。然后 我希望对来过你生命中的人都因你的魅力而留下来，因你们之间的缘分而长长久久地走下去。 也特别希望就是每一个来过你生命当中的人都被善待，因为其实人生真的蛮不容易的，有缘走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就尽量去成为一份礼物，然后让我们都因为彼此生命的交集而变得更好。 好啦，感谢各位整个正月里哈收听男左女右。明天呢就是全新的农历的二月了， 哎， 大家呢也希望都去剪剪头发啊，然后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以全新的姿态面临2018年3月的另一个全新的一周。对默默而言呢是全新的一岁。 对啊，就是每一次都会有很多期许，也许这些期许会实现，也许它根本不可能被实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翻开了人生的新的篇章。 38岁生日快乐， 谢谢。 晚安。 晚安。 暗中长安里。